主给你看，我要放假，我要很爽。

让全世界知道你很快。 旋律响起，奥斯汀胸要完了鲜艳的旗帜扬起，在那奖励时你我患难与共，哎，互助关爱绝不无动于衷，真相对白正视历史，勇敢面对未来，期盼的英雄们平安的归来，从不妥协，那个尊严不容侵犯，永不让步，每次力度不容侵占， 我不再是从前那保守记录的模样，正义的心和脚步没有谁能够阻挡，我不在乎别人是否对我嘲笑，尽管曾经我也是那样的渺小，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，誓言捍卫这片大地，利剑般的目光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，就让五星红旗自由的飘， 这个国家的青年坚信这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，经历了贫穷和落后也曾一无所有，义无反顾，无论谁有多深善有多陡， 必须走向前冲过前面的路途，热情被唤醒，铭记先辈的付出，不要让我在这片天付出艰辛，不变沉默了放下这场欢迎，我要尽量坚定， 经过了多年的磨练，告别了昨天，沉淀了锁链，凝聚了火焰，当几个人不刷新记录，现在更灿烂，是我必然的艺术，别的世界就是一生满脸，把不可能的变成了可能，这个世界的完整，每个瞬间不是你长大的，可是都是人， 乘风破浪就像他不在长征的路上，誓言捍卫这片大地，历经般的目光，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，就让五星红旗自由的飘， 包围，真实石头也一直在回味。你是我 baby， 你让我 crazy， 想象你 lazy 是懒腰的 lady。 那黑暗有我中略带一点美，要我如何不实现 no。 好久不见，你问我还好吗？现在为什么说出来？

也不休，虚幻的太真切，像忘却了伤疤，像忘却了代价，梦里我还着谁，还着谁，看你那是谁，那是谁 ，Baby love，Feels alive。究竟为什么原因？或许一道声音，就算堕落天际，毫不犹豫。把心交出来，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折磨的荒岛虽然泪流下脸庞，在我离开光看穿好墙，再怎么凝滞漆黑都被他松绑，越爱缓缓的话，寻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虚华，像挤满了挣扎，梦里我还着谁，还着谁，看你那是谁，那是谁 ，Baby love，Feels alive。究竟为什么原因，我如此确定，就算流言蜚语也深信不疑。知道会有一个他，将我的荒岛虽然泪流下脸庞，在我离开看看穿好墙，再怎么凝着漆黑都被他松绑，被爱缓缓的话，只需一份关于在生存的迷宫，清晰的太美，像挤满了雪花，像挤满挣扎，梦里我还着谁，还着谁，看你那是谁，那是谁 ，Baby love，Feels alive。如果残忍不由我，爱为何压迫我？在心停点点点点滴滴滴滴迷内伤，总是突然无法招架，夜夜送烧伤牙，似落网紧紧密密。就是挣扎，脆弱独白夹在血淋淋，闭上眼睛屏住呼吸。我知道会有一个他，珍藏我的复杂，安抚着你，忍不住的你，是否眼目黎明？躲不掉的不去，告诫喋喋不休，虚幻的太真切，像忘却了伤疤。

when I fall. Are you who'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? Are you feeling when you push yourself? We'll be drawn with the wanna. I don't wanna let you down, let you down. I need you wanna. Say it on, don't let push yourself. We'll be drawn.请等一等，不想回家的人，等他听完这首歌才回到他安生的那扇门。我相信最后当我转身，当我眼睛天空像坠入海中。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。 You're perfectly perfect to me. 前日激光舞会，快快脆脆扫走身体的炮灰，密密实实其实好想碰杯，痛痛快快过这一杯。Let's celebrate。 黑白灰，尽量自卑，被自己往里推，懂得

来，他明白我给不起，于是转身向山里走去。 是紫禁园的六角星，被自己的梦后惊醒，多谢淋漓，给他一根指头，他要我整只手，所有神力加起来也不止那一个欲望，宁可站着自己也不会这苟活，在爱手里之前是先恨了朋友，就轻易躲过眼就成为萤火虫， 作词黄婷，读歌人静瑜。

片玫瑰，你仔细说，谁告白气球，风吹都退 ，Yeah， 微笑在天上飞。

奢侈。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, ya entendí que la flor más bella se adhiere. 久没有笑过，又不知为何。